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170章，生气。匕首在即将刺入原子峰小腹的时候，被他及时挡住了，往旁边一滑。原子峰倒吸了一口冷气，那刀刃正好从他手臂上滑过去，鲜血一下子溅出来了。李琴叔一把拉开了门，想往外冲，原子峰吼道：“进去！”李琴叔没理他，一只手捂住原子峰的伤口，回首冷冷地看了一眼李林。与此同时，警笛声突然传来，还打算再动手的李林浑身一僵，紧接着扭过头来，恶毒地看了两人一眼，低沉的声音格外的诡异：“ 我不会放过你们。” 李林转身离开了。原子峰还想再追，李琴叔一把握住他手腕：“ 我看看你的伤。” 警察来的时候，李林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，只剩下监控视频证明他确实出现过。警察取证之后就要走了，李琴叔面无表情地握住原子峰的手，给他清理伤口。伤的不算特别严重，不过也需要休养一段时间。原子峰假装没看出来李琴叔脸上的怒意，嬉皮笑脸道：“哎，真没什么大事儿。以我的身手，他能把我怎么着呀？”李琴叔木着脸，把手中的酒精喷雾对着原子峰一通乱喷，原子峰发出杀猪般的叫声：“ 啊！轻点，轻点啊！哇，你谋杀亲夫啊你！大疼死我了！” 李琴叔这时候才施舍给他一个眼神：“ 不是让你别过来吗？我都说了我报了警，有警察，你还这么莽撞。现在是没出事，那万一要是出了事呢？你想让我愧疚是吗？” 原子峰看李琴叔是真生气了，也不好再插科打诨了。“哎，不是，我真没事儿。再说了，刚要不是我赶过来，现在你指不定怎么着呢。你不来感谢我这救命恩人，反倒来责骂我，你讲讲道理吧你。”“ 我跟你讲什么道理啊？” 李琴叔一把剪下绷带，动作却很轻柔地缠上原子峰的伤口：“ 你不是也从来不跟我讲道理吗？我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”“ 行了行了，这不是没出事吗？”“ 我以为几年过去了，你会成熟一点，不再那么莽撞。没想到你还是这么冲动。” 原子峰心里也有点不舒服了，他脸色垮下去，沉默着没开口。当李琴叔替他包扎完毕了，原子峰也没再说什么，直接拍了拍自己伤口往里屋去了，背影看上去有些不爽。李琴叔也意识到自己刚刚说那话有点过分了，这所谓的关心则乱嘛，他刚刚也的确是有些心乱，心里不由得叹了口气。其实原子峰说的也没错，刚刚如果不是他的话，李琴叔现在估计已经呵呵了，再见了。可是一想起来刚刚原子峰对着那刀尖的那一瞬间，李琴叔就觉得这心脏啊像是被什么给攥紧了似的，特别的疼。他深吸了口气，拍了拍胸口，让自己冷静下来。他难以想象啊，如果原子峰真出了什么事儿了，他会怎么样。其实李琴叔很不理解为什么丽林一直紧咬着自己不放呢？不过这种性格扭曲的人，一般人也猜不透他的心中所想了。李琴叔看了眼紧闭的卧室门，叹了口气， 拿起地上原子峰随意乱扔的玉米番茄等食材进了厨房。他只能坐着操作，动作看上去有些笨拙，而且做什么都不大方便。李金书削完一个土豆，手已经有些使不上力气了，不由得叹了口气。李金书抬高了手想往锅里加水，可怎么也够不着啊，只好一只手撑着轮椅勉强地支起了身子。 还是够不上。 李琴书都快放弃了。哎，突然一只手伸过来接过他手中的东西，另一只手扶住他的手，把他强硬地摁了下去。李琴书顺着看过去，原子峰黑着脸面无表情地站在一边。 我。 原子峰把他那轮椅往后面推了推，不仅一个字没说，还把李琴书的话给打断了。李琴书坐在轮椅上盯着厨房里面忙碌的原子峰，一时间有点心疼又有点好笑。他不自觉的就勾了勾嘴唇，正好被原子峰给看见了。笑什么？有什么好笑的？李琴书，你故意的是吗？ 没。 李琴书想了想，特别认真地说道， 刚刚对你发脾气是我的错，很抱歉，但当时我真的很担心你啊。 这么说吧。原子峰关掉火，侧了侧身子，认真地看着李琴书。那个，不管当时情况有多危险，我都会选择回来。 为什么？ 我不想让你一个人处在危险中啊。说到这里，原子峰着睫毛微颤，垂下眼睑。这样的事儿3年前发生过一次已经够了。 子峰， 我跟你煽情个什么劲儿啊，你外面坐着去，我做饭，味道怎么样我不保证，但一定是熟了的。你别跟我说话啊，还生气呢。 你还是小孩子吗？ 原子峰瞪他一眼，不知道是在反朝呢还是自审呢。在你心里我不就是小孩子吗？是吧，李叔？李琴书被他喊得落了一地鸡皮疙瘩，不由打了个寒战，摇头道， 哎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 错？下次还不敢？李琴书，你知道我在生什么气吗？ 什么？ 原子峰用铲子翻了一下锅里的西红柿鸡蛋，淡淡道，气你不诚实。 哼，怎么说？ 哎，李琴书起了几分兴趣，好奇地问道，你明明就喜欢我，但是却不承认。原子峰不看李琴书，用一种看似很轻松的语气说道，你明明知道，你不仅让我很难过，自己也在受折磨，这何苦呢？李琴书怔然地看着原子峰忙碌的背影，竟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 是，何苦呢？原子峰已经不是之前那个孩子了，他已经看得出来，我的确对他动心，却一直迫于各种压力而强压着内心的冲动。原子峰已经长大了，可我好像还一直都龟缩在原地，一直都没有成长过，何苦呢？ 你相信我，我不是利于锦，我和你之间的事儿不会被任何人影响。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，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